第61届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13号在联合国总部拉开了帷幕。我国代表在讨论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和联合国大会第23届特别会议决议及其履行议题时发表了讲话。他说，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今天朝鲜妇女都满怀着社会真正主人的荣誉和尊严，积极参加国家社会生活，为社会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他说，日本曾在强占朝鲜时期诱拐和绑架朝鲜妇女，并把他们拉到战场，强加了日军性奴生活。日本政府对此前所未有的特大型反人道罪行至今一直拒绝进行正式谢罪和赔偿，借此机会再次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坦率地承认其对一切过去犯罪的法律责任，进行谢罪和赔偿。他说，第60届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2016年3月在联合国总部刚刚闭幕后，南朝鲜当局于4月初在中国浙江省公然引诱和绑架十多名我国女公民，并拉到南朝鲜等干出了反人道犯罪行为，还一直不许2011年被骗拉到南朝鲜的我国女公民金莲姬归国。他表示呼吁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和联合国各成员国谴责南朝鲜当局的集体引诱绑架和强行扣留，认为这是蹂躏妇女人权、反人道犯罪、违反联合国宪章的粗暴行为，并予以积极协助，以使那些被绑架姑娘和金莲姬妇女立即返回祖国。